宇宙历801年，新帝国历3年5月底，银河帝国军跟伊希伦革命军的全面冲突，看起来好像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然而当事者却认为这是战略层面上的必然性所带来的结果。 请回答，伊希伦要塞，请回答。这里是民间太空船新世纪号，在逃亡航行中动力发生故障，呈现漂流状态，请求伊希伦要塞的保护跟救助。伊希伦要塞，请回答。这里是民间太空船新世纪号，船上搭乘大约900名寻求自由跟解放的男女，请求伊希伦要塞的保护跟救援。 啊，雷达有反应了。 哦，是救援吗？ 反应是从后方来的。 是追兵吗？我们想寻求通讯，却反而把那些帝国军叫到这里来了。 我们之前才好不容易躲过帝国军的哨戒网的，可是现在 雷达有新的反应，是伊希伦走廊发出来的，是救援。 啊，救援， 救援呢？ 真是的，这种事情就会找麻烦。 虽然很麻烦，但是也不能见死不救，在道义上跟政治上都不行。 那么这会不会是帝国军的一个陷阱呢？ 以皇帝莱因哈特的为人来说，应该不会是这样子。我以前说过了，对付我们这种小角色，皇帝他是不会跟我们玩什么心机的。 大意不得，帝国军就在前面了，这可以说是千钧一发哦。 目标的船只已经进入伊希伦军的管制之下， 敌军总数 大概有2000艘， 对我方不利，立刻寻求支援，而且动作要快一点。 多罗森舰队已经朝我们这个方向来了。 很好，绝对不可以再让那些家伙逃回伊希伦洞穴里，开始攻击， 全面应战，直到新世纪号修好为止，别让敌军接近了。 战端的开启只因一个偶发的事件，然而因为帝国军召集了近距离的战友，使得战线一举扩大。帝国军由于得到多罗森舰队的来源，使得伊希伦军也非得大规模的动员起来不可。就这样，数千艘单位的交战展开了2个小时之久。 好，暂时退后，跟敌军保持距离。 但是现在我军处于优势，一鼓作气攻过去不是比较好？ 我当然不会让他们逃走。如果他们有掉头想逃回伊希伦走廊的迹象，再立刻发动攻击。难道你还不懂吗？照这样下去，双方持续投入战力的话，在总兵力上遥遥领先的我军迟早可以处于上风的。既然这样，与其在这里固执于战术上的胜利，不如趁这个机会将伊希伦全军引到皇帝面前，这样才是上上之策。 报告，敌军撤到黄色警戒圈外， 新世纪号已经修好了。 很好，派护卫舰送他们后退。 司令官，不妙啊，那些家伙好像有援军了。 报告，敌军再度在黄色警戒圈布阵。 总是喜欢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 好，我们也从要塞增援。 这样妥当吗？ 没办法了，反正皇帝莱因哈特一定希望在交涉之前先打一仗。为了理想，是否真的非流血不可，这是皇帝拿来衡量对手的一个计量器啊。 皇帝莱因哈特对我们提出谈判交涉，我不想拒绝这个谈判交涉，但是我也不打算悲剧的臣服帝国，我想皇帝他也不会这么希望的。 意思也就是说，他想在交涉之前先打一仗。 我记得杨指挥官曾经这么说过，他说皇帝莱因哈特是个为了自己的理想野心，甚至为了爱恨，就算把自己焚烧了也不会后悔的人。既然如此，他也对敌人有同样的要求，如果民主共和制真的是这么贵重的东西，拼上性命也要守住它，他一定是这么要求的。我们必须展露这种气势，才能以对等的谈判对手站在皇帝莱因哈特的面前，不是吗？ 原来如此，真是这样的话，后世的历史学家不就会把皇帝莱因哈特断罪成嗜血的野心家吗？ 不会的，大概会把他写成一个有着跟所有战争的流血量相当攻击的伟人吧。因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是以效率这种价值基准来计算流血的量的，就算到宇宙整个被统一为止，比现在更多死了1亿人的话，他们大概会这么说吧，只是死了1亿人而已就能够完成宇宙的统一， 真是了不起的伟业啊。 这种话不像是你讲出来的，难道说你想变成个冷笑家，在后世的毒蛇路上留个名吗？ 啊，对不起，我有点太激动了。 没关系，你不用为这个道歉。不管怎么样，真的要打的话，也正如我所愿。而且如果我们打赢了，把皇帝莱因哈特的首级取下来的话，那就没有必要交涉谈判了。哼。 就这样，伊谢伦革命军把主力集结在走廊出入口附近的区域，全神贯注准备应付无法预期的事态。伊谢伦军出动的消息当天立刻传到位于海尼塞行星的皇帝莱因哈特跟前。如果是他们出兵挑衅的话，我们就没有回避的理由。更何况朕原本就是为此而亲征的，朕要立刻率领重卿离开海尼塞，前去讨伐他们。怎么了，妙拉？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的样子。 陛下，请恕属下直言，属下这并不是轻敌的关系，但是属下也不认为这次的事情关系到帝国的存亡。这场战争还不需要到陛下亲自出征的地步，打仗的事就交给下官等人，请陛下还是留在海尼塞坐镇吧。 那么你说，朕亲自率军前来出征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面对共和主义者无理的挑战，以没有原则的笑容来回应吗？当然不是，妙拉的好意朕了解，不要再说了。 请恕属下直言，陛下，费沙那里还有皇妃跟大公妃殿下，他们都在等着陛下平安归去啊。请把打仗交给我们，您就留在后方监督战况吧。 哦，你也一样有妻子小孩在祈祷你平安归去，难道朕就可以让你出征陷入险境吗？欧贝泰为了恢复当地的治安情况，就留在海尼塞吧。华伦因为上次的战役麾下的舰队减少了一半，这一次你就负责海尼塞的警备。说到那个杨威利，他是个没有胜算就不打仗的男人，正因如此才值得朕去尊敬他。然而他的后继者又怎么样？对了，米达， 是 你比朕提早一天出发，先去把跟共和主义者一决雌雄的战场设定好，全军的前卫也交给你负责。 是 艾森纳左翼，李登费右翼，除此之外，麦克林以幕僚总监之职随朕同行。那么大家干杯。 干杯。 5月29号，帝国军在距离海尼塞12天形成的西瓦行星布阵。这个时候，莱因哈特感到有点发烧，但是重臣跟进士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如果让他们知道的话，一定会全力劝阻莱因哈特出战，而这是莱因哈特没有办法忍受的事。与其不战斗而后悔，不如战斗而后悔。这句警语成为莱因哈特的名言，流传于后世。然而在可靠的历史资料里却找不到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充分表现了被视为军神的莱因哈特的一面，所以既深刻而且广泛地留在人们印象当中。 发现敌舰，距离106.4光秒，3190万公里，推测进入红色警戒区最快在1880秒之后。 战理倒是蛮有研究的。朕有话要对全军宣告，拿麦克风过来。 是。 在作战之前，朕要再对众卿说一次，不管过去的黄金树王朝怎么样，只要罗格兰王朝在的一天，银河帝国的军队皇帝一定站在阵头，朕的儿子也一样。罗格兰王朝的皇帝不会躲在士兵的背后，从安全无虑的皇宫里来指挥作战。朕向众卿发誓，绝对不可能有懦夫会坐上罗格兰王朝至尊的宝座。 皇帝莱因哈特万岁！亚历克王子 好惊人的自负，陛下总是背对着我军，将胸膛暴露在敌军之前。 发射， 发射！ 没有必要跟他们玩弄什么诡计，持续不断的发动攻击，消耗敌军战力。 好，照预定，我们差不多该后退了。瞄中了他们的计，只要他们没有办法把我们引进雷神之锤的射程里，他们就没有胜算。千万不要中了这么明显的诡计啊！ 黑色枪击兵舰队停止前进了， 阻止后退，假装攻击。 敌军没有攻过来，他们反而退后了。 切，比登费那个家伙，我想他可能已经在他的字典里加上慎重跟小心的字眼了，现在在那里装秀才有什么用呢？看来我们必须放弃把敌军引进十字炮火焦点内了。前进！ 虽然不像莱因哈特那样公开的声明，但是尤里安也要求自己站在阵头，面对危险的战况。当然，这是受到羊的影响。然而，这个时候这种举动可能稍显唐突。姚威利的后继者还蛮聪明的，一点都不给我们全面攻击的机会。或者这是出自梅尔卡兹之手呢？不管是什么情况，都是让人觉得寒心的。这个时候，莱因哈特感到一股可怕的寒意，他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真的不好。莱因哈特身体的不适使得他无法全力集中精神。 陛下， 怎么了？真的脸上有诅咒的阴影是不是？从布朗维克公爵开始，朕的身上不晓得集中了几亿人的诅咒了。陛下，请恕属下直言，陛下的神情看起来好像在另一个宇宙驰骋的样子。是吗？但是想在另一个宇宙驰骋的话，首要之务就是要先把这个宇宙掌握起来比较好。期待你们的努力了。 是。 参加西瓦星域会战的战力，帝国军有舰艇51700艘，将兵584万2400名，伊谢伦军有舰艇9800艘，将兵567万7200名，帝国军在数量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伊谢伦军非得以少数人来操舰不可。这对伊谢伦军而言虽然是个弱点，但同时也可能成为产生奇策的母体。尤里安大胆地用奇策来弥补这个弱点，将全舰艇1成左右的数量变成无人舰配置在左翼后方，让敌军看起来好像那里还有什么预备兵力似的。如果帝国军看破了这一点，集中火力攻击那个方位的话，伊谢伦军的战力可能就会一举被击垮了。如果莱因哈特身体状况良好，一定能够看出尤里安这个诡计。从这点来说，可以说尤里安的运气实在很好。不过尤里安的施计仅优于技巧层面，在无人舰队渐渐往伊谢伦方向或帝国军右侧移动的时候，同时也必须分散帝国军的注意不可，于是相对的就必须准备足以应付的战力不可。而且只要有机会的话，尤里安会以这些舰艇当诱饵，对莱因哈特的旗舰伯伦希尔直接展开攻击。但是他认为皇帝莱因哈特不会中这种诡计，所以这种难得的机会可能也不会到来。更何况伊谢伦方面的军力在人数方面是绝对不够的， 只有52个人，怎么有办法开得动巡航舰呢？啊，看来要把船员当作章鱼，要不然人手根本不够。 你不要发牢骚了，我以前曾经用80个人准备300个人要吃的料理哦。我还记得那是某一位指挥官再婚的时候，结果新娘跟新郎的儿子私奔了，喜宴也泡汤了，准备的料理还留下了一大堆呢。 哎，我听说了，看来这艘舰上载的不是章鱼而是肥猪，连脑子里面装的都是胃袋。 即使从骁勇善战转到今天变成苦战，依然开玩笑互相损来损去，这是他们被称为洋舰队以来的无可救药的天性。我要去发下标了。 在这之中，只有尤里安一个人严肃地在忧虑着战况。既然没有其侧介入的余地，对于伊谢伦军而言，唯一的胜机就只能把敌军引进雷神之锤的射程之内。帝国军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行动也很慎重。也因此，尤里安开始烦恼着自己是不是没有认清状况，而产生了战略上的误判。然而帝国军的行动虽然说慎重，但也太过消极，这是因为莱因哈特身体不适，在用兵上强迫自己收敛一点。尤里安察觉到这一点，也感到十分疑惑。然而他只感到帝国军的行动过于慎重，并没有察觉到可以用奇策捣乱帝国军的漏洞。另一方面，由于大本营的慎重实在超乎了必要的范围，也使得帝国军的将领感到疑惑， 竟然能用这么少数的舰艇完成这么厚重的布阵，可能是梅尔卡兹的手腕吧。看来这位老将宝刀未老哦。 但是依属下之见，敌军的行动差不多到临界点了，陛下应该考虑下达总攻击的命令才是。 嗯。 我等不下去了，一举攻击敌军的左翼。 敌军攻过来了， 全面应战。 战舰埃里达涅斯击沉，战舰巴登凯特斯通讯断绝。 指挥官，照这样下去， 没办法了，全舰暂时退后。 看来伊谢伦军想退回走廊里去的样子，应该截断他们的退路，再一举包围歼灭他们才是。我想请陛下裁示。 陛下正在休息当中，我会传达你的意思，等有消息再跟你联络吧。 好吧。 下， 快叫军医，担架，快点担架来。 军医， 是， 我希望你不要再以原因不明来敷衍了事，一定要查出皇帝的病因，而且给予皇帝最妥善的治疗，懂了吗？ 哦，是。 你真的懂了吗，军医？你的地位当然也伴随着相当的责任，如果你也束手无策的话，那就跟蒙古大夫一样了。你能够回应我们的期待吧？ 哦，是。 那好，万事拜托，皇帝就托你好好照顾了。 什么？陛下？陛下昏倒了？ 这是真的吗？ 情况怎么样？该不会……不要慌张，又不是皇帝驾崩了，有什么好慌的？失去节度的话，日后很有可能会被皇帝叫去斥骂的。 是。 还有，这件消息让敌军知道的话就糟了，封锁部分的通讯，这个消息只传回大本营就可以了。 是。 喂，罗塔尔，你想应该怎么办呢？把重大的责任推给我一个人，自己却在天堂里端着美酒看好戏，你也太自私了吧。 此时帝国军陷入严重的作茧自缚困境中，为了隐藏皇帝发烧昏倒的秘密，除了大本营跟米达舰队之外，其余指挥系统都变得无法取得联络。最有问题的是比登费这里，黑色枪骑兵舰队在帝国军中是最突出的部分，为了得到绕到敌军后方的许可花了很多时间，被梅尔卡兹筑起的厚重防御阵阻止了他的前进。这段时间刚好给雅典波罗重新编排麾下的舰队。 切，好不容易获得一个能阻断敌军退路的机会，眼看就让他跑掉了。大本营到底在干什么？再联络一次看看好了。 所谓覆水难收，对于失去的大好机会我也不再说什么，但是叫我不用投入兵准备再度发动攻击，我无法接受。 总之现在避免不必要的攻击，暂时退后。 跟你这个人说不通的，还是请皇帝出来吧，不然的话我就坐太空梭到伯伦希尔去，直接向皇帝申诉。 李登费指挥官，我是皇帝陛下亲自任命的大本营幕僚总监，关于战场上的统兵，还有对你们下达指令，这些都是陛下委任给我的职权。如果你有异议，尽可以到皇帝陛下跟前去理论，但是现在你要先遵从退后的命令。 你这个冒牌的诗人，什么时候配合起欧贝泰那小子做的曲，跟着他弹起钢琴来了？ 弹给野猪听的话，吴郎做的曲子就已经太够了。 指挥官，现在不是应该一口气发动攻击吗？ 是，全舰听令，暂时后退。 艾森纳舰队暂时后退，重新编排阵型，编排成皇帝随时下令都能够立刻发动攻击的态势。但是这个命令，艾森纳却意外等了很久，还是没等到。 妙拉一级上将，我们到这个战场来不是为了在这里苦苦等候，我们一定要参与战斗，让共和主义者倒在我们的炮火之下才对啊。 没有皇帝命令的话，舰队是不允许随便出动的，我们还是静静地等待大本营的命令再说吧。 是， 不过至今还没有命令下来，这还真是奇怪。照理说应该调动我们的舰队去攻击敌军的侧面或者是背面才是。 尽快补充能源还有弹药，快点啊。喂，尤里安，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先跟你说一下啊。 出了什么事情吗，波布兰中校？ 刚才有个很奇妙的讯息进入了我的斯巴达尼恩，所以我想跟你报告一下，听听看你有什么意见。 事情大的足以进入我的耳朵吗？ 啊，皇帝生病？你是说皇帝生病了？皇帝莱因哈特？ 想不到皇帝莱因哈特竟然也会病倒啊。虽然说皇帝生病了，说不定只是感冒而已，绝对不可以大意。不过这也说明了目前帝国军的行动为何如此迟钝。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趁着帝国军的空隙直接攻向旗舰伯伦希尔，一举打倒皇帝莱因哈特。既然敌军绝对不进入雷神之锤的射程之内，只有这个胜机了。两年前伊谢伦攻防战的时候让罗塔尔元帅逃走，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但是如果能拿下皇帝莱因哈特的首级，那么账本上就有很大的黑字出现了。 没错，如果能够逼近伯伦希尔的话，帝国军也不会随便出手的。 与其说是战术，不如说像赌博。 但是这种大好机会说不定没有第二次了。米尔卡兹将军，你认为呢？ 照目前的战况看来，我们还可以维持不败的情况。不管皇帝生病是真是假，帝国军行动出奇的迟钝，这是事实。就算我们后退了，他们好像也都不攻过来。但是就这样返回伊谢伦的话，战力会变得更少，下一次的战争可能会比现在要更吃力啊。 决定了，我们就冲进那艘美丽的伯伦希尔，将皇帝的首级拿下来。 去死吧，皇帝！ 那么我也去。 喂喂喂，这可是肉体劳动啊，这是劳动者可以赚取超过勤务津贴的机会，全军的总司令不可以跑来阻挠他们。你要学习杨指挥官，坐在指挥席上盖着你的帽子睡觉吧。 我也要一起去，要不然我就不允许这一次的作战。我的目的是要去跟皇帝莱因哈特谈判，并不是要去杀害他，请你不要把这一点给搞错了。 好吧，尤里安，你想要先跟皇帝面对面谈判，你就去吧。你是要温文有礼地跟他谈，还是挥动你的战斧呢？ 还有，我还打算一定要活着回来，但是帝国军一定也会有借口吧。如果万一为什么不测的话，我指定雅典波罗中将为下任的革命军司令官。所以雅典波罗中将，你当然得留守在尤里西斯舰上了。 什么？ 这是命令。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舞台，我们就筑起一座尸体的山留给后世。 不，尸体只要一具就行了，只要莱因哈特罗格兰的尸体就够了，那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华美贵重的尸体了。 尤里安，你可要小心一点呢。你虽然是一个优等生，不过有时又显得不得要领，你可别丢下我们哦。 可是，难道你不阻止我吗，卡琳？ 我当然不会阻止你。一个因为女人出言阻止就放弃的男人，到了紧要关头，绝对没有办法守护自己的家庭。 你一定不可以离开华尔达仙客部的身边。只要双脚踏在地面上的时候，没有一个男人像他这么可靠的。这是我妈说的。 受美人之托是不可以说不的。对了，卡琳，我也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 什么事？ 谈恋爱就应该谈得轰轰烈烈，不过生小孩呢，还是过了20岁以后再说。我可不想30几岁就当爷爷呀。 宇宙历801年，新帝国历3年5月30号，伊谢伦军为了挑起乾坤意志的一战，再度出动了。 皇帝莱因哈特的病情出乎意外的严重，病因和治疗法都不得而知。隐藏这个事实的帝国军在前线形成一片混乱，伊谢伦军趁隙混入其中，顺利地入侵总旗舰伯伦希尔。尤里安为了寻找莱因哈特，挥动着战斧前进。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美人嗜血。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